朝秦。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朝声，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咱们家楼下的便利店开始上门送货了，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身边出了一些无人的超市了，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看到一样商品可以随时扫码下单，也许第二天就到我们家了。那么和零售有关的这些现象呢，时时刻刻在发生着改变。我记得在前年的时候啊，马云曾经说了一句话，当时是在他们阿里巴巴举办的这个云栖大会上，他说可能未来10年20年以后啊，都没有电子商务这个说法了，但是呢会有新零售。那随之而来我们也看到了盒马鲜生啊，包括像京东啊等等很多大的这种电子商务公司，他们进军了新零售。那其实说到这个新零售，有很多种业态，大家的感受呢也各不相同，也有很多的说法，也有很多的研究案例。那么对于我们在零售行业从业的这些朋友来说，不管是销售员啊，不管我们是创业者，不管我们是配送的，我们还是物流的等等啊，还是供应链的，很多人都在考虑未来发展的新零售会怎么改变我们的生活呢？我们未来挣的钱是多了还是少了？如果我现在正开一个传统的小卖部啊，开一个传统的便利店，能不能够赶上新零售的这趟快车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零售从业者的思维如何变局。我们的节目特别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是一本畅销书的作者，书的名字就叫做《新零售进化论》。有请我们的嘉宾，来自列科咨询的陈欢。陈欢你好。 你好主持人。 还有一位是来自思库科技的创始人陈成波。成波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嗯，两位呢是《新零售进化论》这本书的作者啊。首先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我刚才所举的只是新零售在我们身边的一些例子哈，和传统零售相比，他们在哪些环节上是有本质不同的？ 好，这个问题我来简单来讲一下。 好， 其实刚才我们听到的，包括盒马鲜生是吧、包含我们前两年现在很流行这种喜茶，又包含来说像哪怕像拼多多这种的模式，其实它都是属于新零售的一些商业模式的一些玩法。 嗯， 那也有很多朋友确实也会问我，哎，你新零售和传统零售或和电商相比啊，有哪些最大不同哪里？其实有很大的相同地方在哪里呢？就商业的本质是相同的，收入减成本的利润啊，这追求都是一样。但不同在哪里呢？我举个例子来说，我说真正的不同啊，其实在于我们说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极大的突变。我们经常会谈一个叫时代，假如来说我们从电商时代和传统相比，现在新零售时代，一个时代的变化肯定不是简单一个技术变化，对不对？ 嗯， 时代变化一定意味着是一种质的变化。 嗯， 就是我们所说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举例来说，也就是在新零售时代，第一个你的收入模式、收入模型会很大的变化。原来这个东西能卖10块钱， 新零售时代可能这是能卖的这个100块钱。 你举个例子呢？ 举例来说，所以这有两种新零售的一种叫极致单品模式。 极致单品模式， 就像最早小米， 嗯， 那现在这两年很流行的戴森这种模式，是吧？ 嗯， 就它同样的东西，但它通过这种的极致单品的模式， 嗯， 然后来做很高的收益价。那还有一种就是这种品牌 IP 化的模式，就像喜茶，大家应该知道是吧？它为什么能那么能排队啊？那奶茶的成本能多少钱呢？因为它给用品牌注入了 IP， 做了人格化的东西，所以你让你愿意为它付出更高的钱。 嗯， 那这就是我们说从收入模型上这个生产力很大的变化。那还有一块，新零售时代肯定意味着你的成本结这个获客成是成本模型啊。有巨大的一个提升。 成本现在说到零售环节，大家最头疼的就是房租的成本，人力的成本。 对，现在成本通常能说几块嘛，就是说生产成本这是一块， 嗯， 然后获客成本这是很大成本，就是营销成本，是吧？还有一块就是我们说人力成本。那么在新零售时代里呢，我们最近有几个 case 啊，第一，我们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拼多多能够那么快的在阿里和京东这种的这么大的 巨头的 围绕下还能快速发展起来，就它这种社交电商的玩法，是吧？这就是一种在新零售时代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流的营销模式。这种社交电商它是目前也是非常低的获客模式，但拼多多是其中一种了，还有现在很多类似等的玩法会出现了。那例如说供应链，是吧？那现在也很流行一个词叫 S2B2C， 就供应链赋能啊。那这样的话来说，大大降低你通过平台给小 B 赋能，要给小 C 服务，来降低你整个的采购成本。 原来啊，是这些便利店的小店主到批发市场去进货，是吧？进完货之后拉回来，然后呢再卖货。那有些不好的又退了，还有一些卖不出去的就自己吃了，自己扛了。但现在不是了。 没错。就现在来，原来来说你可能层层需要不断的经销商来给你什么呀？从间来这个 加码 赚钱嘛。然后来说你还得提前去订货，订货这东西就像你说不好还会退，那可能现在这种的供应链赋能的模式来说，你可能最普通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店，你也可以拿到出厂的一个价格，而东西可以说整个物流整个可能都不用你来负责， 有一个平台帮你， 没错， 这个选择也好，配送也好，都完成了。 那这就是意味着你整个的这个叫生产成本啊，就是而且你可以做到 MVP 的概念。就什么概念呢？就你不一定说我为了做以前决定做一件事情我得投产买机器，先来说你可以很容易就先有一个东西出来， 嗯， 然后来说去你可以用最好的供应链给你做出一个试样品出来， 换句话说就是现在创业的成本也低了一些，或是试错的成本低了一些了。 对，那包含还有来说我们说人力成本，那在新零售时代也会很多这种更开放式的这种用工关系的诞生，原来我们叫招人，要么所谓的外包，那现在所谓内部的裂变，包含来说一种的很多平台现在像佣兵那种，是吧？你给个任务给我，我来帮你来完成，是吧？像很多这种的有大数据平台，你一个企业不可能养太多做算法的人，做数据人，那怎么办呢？变成一个任务，是吧？他来帮你来做这种的。那我刚才所说这些，也就是说新零售时代和传统零售时代最大区别什么？其实对我们不需要从学术来看的问题，因为大家从商业角度来看，就是它因为它这种技术的进步和一些我们说理念的进步，使得整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极大提升。那说白了，就你可以同样的东西有更高的溢价，并且的成本更低。那说你利润就增加了吗？说当别人还看不明白的时候，所以这就为什么新零售时代一定会出现一些新零售的一些巨头，因为他用的玩法和原来的不一样。所以你看不明白，他可能已经成为一个巨头了。 所以马云说可能未来10年20年都没有电子商务，只有新零售。 对， 那也许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利润的这个空间会因为新零售和新零售之间的竞争压缩，但是现在还没到那个时候。 那当然了， 还是传统零售和新零售之间的这种变革转型。 对，它其实很简单，它就未来来说当然最讲究叫我们前两年有本书很红叫三体嘛，它叫降维打击。其实道理是一样的，是吧？就像当年电商去降维打击传统零售一样。那新零售它肯定也会随着它越来越成熟会降维打击，但现在当然没有，因为它还有很多条件还没有达到，是吧？我们可以理解是吧，永远都是处在一个不断去完善的过程。我觉得未来这5到10年可能会诞生出 更多我们首先看不到的一些新的零售物种。 在书里我看到你们提了三个问题啊，我们是一个行业的强者，如果跟不上新零售的潮流会不会被淘汰，我们不是行业的强者，如果我们理解了新零售会不会让我们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以及第三个问题，我们刚刚进场怎么才能够找到新零售的玩法。那下面我们再深入一步的去了解新零售。我看你们提了一个观点叫新零售的第一性原理，就是说它的核心是什么啊，是物理数据的二重性，就又有物理的又有数据的啊，电子的啊，这个怎么理解？ 对，这个第一性原理呢确实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是吧，是马斯克所提出，就是把它给广泛引用，其实就是我们说核心本质。那为什么说它核心本质是这个叫这个物理数据二重性呢？我们想核心本质的意思就是说基于这个点就叫底层本原底层原则嘛，你可以推出很多新零售时代会发生的事儿。就像我们那么说这个东西是最重要，就像工业时代你的蒸汽机，信息时代你有计算机是吧，互联网时代这个叫互联网一样是吧。那么在刚才我们所说，既然新零售时代它作为一个时代的变化，它能够使得整个你的收入模型和成本模型都有极大的生产力的突变，那一定要有一个很底核的东西。那我们所说的物理数据二重性就是指物理世界和数据世界的融合，也就刚才我说那些事情要发生了，它有个前提条件。前提条件就是说我们的物理世界和数据世界融合，那具体指什么，就是零售三个关键要素叫人货场嘛，人就是我们消费者，也就是说消费者现在你是真实的，但以后也是数据化的，那就完全被数据化。就像举个例来说像金融行业这芝麻信用，你其实来说已经慢慢把你，如果他以后做更精细，你每个人的金融信用已经变成什么数字嘛，然后根据你不同的数字会给你不同的金融服务，对不对？ 换句话说就每一个消费者啊，他就是一个 ID。 对， 这个 ID 背后呢有他购买商品的时间、金额、地点、喜好等等很多很多的数据。 他甚至会更具体来说，就这是刚当时这样的了，但不同行业它的数据化，例如说刚才我们说金融行业它知道这是你金融信息的，变成一组一个 ID。 例如说你是买衣服，通过现在不有些 VR 弄的，就你的三维你的脸型，包含来说你网购网购物习惯你的偏好，它又会变成一组数据。 是， 例如说你可能其他不同行业它也会根据它行业产品的特点，它会把它变数据化。这是那商品本身也是一样，现在我们的商品未来所谓这个叫物理世界融合，就是它也既是物理的又是数据的。它怎么做到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听说叫 RFID 对不对，就你叫物联网是吧，你这个东西本身来看现在放在这里不知道，但是如果加入这种芯片之后，谁拿过谁动过谁消费都知道。还有一种叫我们说无人商店用的，像亚马逊购那种叫这种叫做机器视觉，就我摄像头对你这个东西被拿过被用过我都知道。那这样的话就意味着以后你所有的商品来说，它既是物理是数据的。还有这个我们说厂，就销售场所，销售场所来说我们现在讲求就什么无时无地是吧，无时无刻的购物啊。 就刚才我说你买一瓶水觉得好喝，别人给了一瓶水你觉得不错，可能上面有个二维码， 未来可能如果想象中未来它特别像科幻小说应该是这样的，只要突然你现在想喝瓶水，你就刷这个就会出现那个屏幕。 我刷哪儿啊？ 就空气啊，就是你们看科幻小说只要来说叫空气投影技术就出现这个了。然后来说里面有无穷品类，我就想要可乐，我声控一下，我想要可乐，无数种可乐出来，然后随便一点就买单，然后突然可能过没很快这无人机啪就是放进来。这就是 就是我们楼下那个小店就无人机就飞上来了， 对， 是吧？ 这就是物理世界和说也就是说我刚才所说新零售，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的情况， 理想的， 它说现在我们说这地性原理它是在不断做融合的一个概念，融合到极致的时候，也就是没有任何的数据孤岛的时候就会发生。其实有些行业现在已经发生很明显变化了。 哪个行业？ 举个例来看电影 啊，电影票。 以前呢，我们所说刚才所说这个这种的大家可能不明白，按你说那这个本质又意味 so what 代表什么，就意味着当物理世界和数据融合之后，数据世界的规律会取代物理世界的规律成为主规律。 你还是用电影票来举例，我们可能明白一点 啊，我用这讲明白的道理。 我们以前做零售，传统零售有一个黄金法则叫地段法则，对不对？ 嗯， 所有东西都叫地段，地段，地段。 潘石屹说的。 啊，那你 买房子就是三个地段， 都一样，什么开什么星巴克，原来什么麦当劳都这样。 是 的。那原来看电影的发现怎么样了？原来在新美，你原来电影院一定会放在最好的地方， 繁华商圈， 最豪华商圈，因为它以前我们看电影是说你到了电影院去买票，去看的。所以如果你不在繁华商圈，没有人流，就看不了电影。 嗯。 那现在大家看电影是怎么看的呢？99.9%吧。基本上都在网上票务平台，选看哪部电影，哪一场到哪个地方，对不对？选完直接就过去了。那这又意味什么？就黄金地段法则已经慢慢失效了。我们做过最恶劣的举例是吧？如果今天新美它没有家务票务平台，你说会怎么样？它对消费者来说就是隐形的，哪怕它就在最好的地段。 嗯， 因为我们这种融合之后就导致一个最重要的推论就会出现，就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会前置，因为你数据都融合了嘛。那电影院是如此，打车、外卖、酒店，因为我经常出就住全季嘛，住这种酒店，你会我最近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特点，为什么全季酒店开的越开越进小区里面去？ 嗯， 就它可能在很繁华的地段，例如 CBD。啊，我就专门查国贸店， 嗯， 发现他国贸店在一个什么呀，一个很破旧的一个小区里面去，也就正常来说你不可能看得见他， 嗯， 但他为什么敢设在那里呢？哎，每天都满房的，因为消费者在订房的时候那个决策已经前置了， 嗯， 啊，这就是我们所说，当如果这个物理世界和这个叫物理数据二重性，如果它真正到融合那一天，你很多的这个叫做什么，你的购买决策会前置。 换句话说，我刚才谈到的这个房租也有可能， 对啊，他就 下来了， 他肯定会下，因为我不需要在那里了，因为我黄金地段法则已经失效了。 嗯， 就像瑞星最近不是那个咖啡很火爆是吧？ 嗯， 他就这个概念，我配过来，我不需要在星巴克在最好的地段，对不对？ 嗯， 甚至现在等会他会讲到瑞星现在在那些便利店， 嗯， 甚至在一些企业里面，因为他的订单啊50%-60%是来自网络，包括盒马先生，现在盒马其实最成功的一点不是因为它里面用什么高科技，它最重要来说它的线上的获客大概超过50%-60%， 嗯， 那你就意味着你和别人竞争，别人60%的获客是通过线上进行的，那它的获客成本首先比你什么低了一半了吧。 所以程波的意思呢就是说，理想的新零售环境呢，应当是每个人啊都在网上有数据， 对， 你想买的东西或者说你想购买的服务也是有数据的，包括购买的这个场域啊，你在哪里去获得这个服务或者是去买这个商品也是连上网络的，所以这三个呢全都打通了， 对， 那么可能新零售的春天是吧，或者说这个 成熟阶段 旺季就到了是吧， 对，有点像黑客帝国了， 嗯，但是其实现在我们也能看到就是说嗯还有很多这个比如说我们买东西之前会看看评价呀， 嗯， 对不对啊，在影响我们决策方面呢还是有很多因素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谈谈就是说这个新零售在这个评价体系上的一些特点，我们现在买东西会看看别人的点评是吧，好评差评啊，什么其他的追评啊等等，包括呢就是在这个个性化的体验上面，因为我们都知道你既然是新零售嘛，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呀，啊，这种定制的程度会不会越来越高啊，不知道二位呢你们有什么样的观点？ 确实来说这个也会发生挺大的变化，而且变化其实早就已经在发生了， 嗯， 因为我们刚才谈到所谓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才突然提新零售一下火爆起来， 嗯， 一很重要原因，它除了刚才我所说整个获客成本的变化，就现在来说在线上获客已经等于甚至超过线下获客成本，还有一个很大变化就是我们说叫消费升级，就整个那消费升级这个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其实就是你刚才所说的整个消费者他对消费的评价体系的升级。过往来看我们对物品的评价主要是四个字叫物美价廉， 嗯， 啊，就所以说来说就打性价比就完了，但现在我们会发现呢，虽然是消费升级，越来越多人呢愿意为那些所谓叫无用而美好的东西买单， 嗯， 啊，我们可以叫内容或叫体验啊，那么那这就是新零售时代带来最大的一个变化，也就是说你在 也就是顾客对你这商品的价值的判断不完全基于原来的物理属性，叫物美价廉。 嗯 啊，而是可能甚至更多的愿意为那些我们所说这种的体验或情感或我们叫无用而美好的这种内容价值而买单。那举例来说是吧，最庸俗就前段这应该早一两前开始流行像江小白那种。 嗯， 哎，我就因为那个文案我买单， 因为那个包装， 哎， 那一句话我就买了。 对，所以说很多人觉得，哎，这和广告有什么不同啊？不同啊！以前的广告是怎么样的？你是这个品牌的广告，对不对？那现在它那个是每件商品里面的东西不一样，就它内容变成了商品的一部分。嗯， 这个网易云音乐啊，也有类似的地方，是吧？ 对， 对。 它每一首歌下面有很多的评价， 没错， 很多人他会为了。 对， 看那个评价去听这个歌，或者说去付费， 没错。所以这一点是确实是很大的一个变化。这就是说，这种变化去导致很多什么兴起呢？比如说这种网红品牌的兴起， 网红品牌 所谓打情怀、打网红啊，那像喜茶或者像之前，因为什么都是这个东西，但是我因为我哎，我喜欢它或喜欢它这种调性，这个会起来。其实最早这样做的，也不能说最早这么做，其实。在国外像星巴克也做过类似的一件事情。 嗯， 我不知道你去过上海有个星巴克的烘焙工厂 没有？ 它是全世界的第二家店，它第一家店在西雅图，在总部。 嗯， 当时我今年正好三四月份的时候就去这个星巴克去交流。 嗯， 当时他们说为什么要做这个叫烘焙工厂，它烘焙工厂什么概念，就在里面能看到整个咖啡生产的全过程，到最后你到这里面去。哦， 那这个在很多的食品制造企业也不陌生啊，这种 模式。不陌生，但是咖啡像它是，这星巴克这种是第一个，就是它是从， 啊，它是首创的。 从咖啡豆怎么来烘焙 啊？ 就原来只是你看到做出来，它那咖啡豆从最开始那个最深色的豆子到烘焙，嗯，到最后来说这个制样和整个过程。 嗯， 那他当时为什么做这样事情呢？就去交流的时候，他们会说星巴克会发现随着它全球的扩张啊。他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发现大家真的把他当家咖啡店了， 嗯， 帮当家商业连锁咖啡店，他觉得很可怕。因为如果当大家只是把他当咖啡店的时候，别人就会比较什么呀，物美价廉嘛， 嗯， 啊，现在那我麦当劳也有这个， 所以很多开精品咖啡店的人瞧不起星巴克。 对，后来星巴克就发现不行，我必须得重新让我的品牌植入 IP， 嗯， 是吧？所以他做那个烘焙工厂，就能感觉到我其实代表一种咖啡文化。一种情怀。 嗯， 那后来又喜茶、答案茶，就很多走的都这条路上， 嗯， 东西都那个东西，那我得给植入点内容啊， 是跟我的标签、跟我的身份是相符的。 哎， 我选这个啊，代表了我自己的。 这是和这个时代消费人群这个消费结构的变化是很大的关系。 嗯， 因为以前我们不看，像我父辈他才不看这东西呢，东西多少钱，是什么东西， 嗯， 他才不管你这个东西是没有什么情怀， 嗯， 有什么。但现在我们就慢慢会觉得，哎。哦，我愿意为那些什么所谓调性为这种负责，是吧？ 所以这个确实是我们在做一个新品的时候，你得考虑好，就提前就得考虑好这一块，你和用户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互动，这种互动会怎么给你的品牌赋能， 非常重要。就像其实我们看像杜蕾斯，你文案有没有价值，像文案价值非常之大。 嗯， 就而且这一块来说，你们发现没有，生产成本很低，传播成本很低。 嗯， 也就是在新零售时代，如果我们的品牌再不做这件事情，你最后你会发现怎么被人打得不明不白，这叫降维打击。因为这个内容是最好的不依赖物理世界存在的东西。 但是我们也看到啊，就是你看做酒的也，茅台没有这么做吧。 嗯， 茅台飞天茅台买都买不到，他没有说自己在这个瓶子上还弄几个广告，弄几个这个标语或者说文案，没有，是吧？你包括其他的酱油，是吧？ 嗯， 海天味业，你看那股价涨得多好。榨菜啊，涪陵榨菜，没有这么做啊。哎，是不是大家还有自己的想法呢？您分析分析，为什么这个追随者不是那么的多？ 我觉得是， 特别是大品牌， 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来说，就我们刚才所说，这个我说的是我们消费者评价体系，它我一直认为不叫改变，叫升级。 嗯， 也就是说，它前提还叫物美价廉。 嗯， 就是东西得好。 嗯，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来说，再来什么呀？这个我们所说这个叫做做这种做内容化，是吧？也就是你先能不能先做好极致单品，就东西能不能做的， 嗯， 真的是这个叫什么价格厚道，是吧？感动人心，

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香露。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随着我们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一些硬件的提升，以及更多商业模式的创新，我们会发现身边的零售业正在发生很大程度的变化。那其实零售只是一个业态，它背后呢关系到的是很多很多的行业啊，比如说有这个食品的，有这个制造行业啊，同时呢也关乎着很多的从业人员。那么未来有人说了哈，电子商务这一概念将会没有，只有新零售。那么现在的零售行业的从业者，他们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准备，思维上面应该做好什么样的转型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一本畅销书的两位作者啊，来自新零售进化论的作者，一位是猎科资讯的陈欢，还有一位是思库科技的创始人陈成波。二位好。 啊，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好，我们想二位跟大家来解读解读你们所理解的新零售啊。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说新零售呢还有很多的路要走啊，因为毕竟我们的这个商品本身的这个物理属性并没有和数据啊和网络啊联系的特别紧密，再加上呢我们还是很多朋友习惯于到这个传统的这个商场啊，或者是到这个实体店去购物啊，尽管现在呢有很多的这种网络的替代，但是我们也会发现这中间衔接上面还是有些问题啊。所以可能未来新零售还有很多的路要走。那比如说我们挑一个点跟大家来聊啊，就是所谓的新零售啊，它肯定跟老零售不太一样。老零售就是我有什么你就买什么，新零售呢大家会觉得我想要什么你们能不能给我们做什么，这种个性化的体验，包括比如说以家具领域的这种个性化的定制，服装领域的个性化的定制，这块目前的现状是怎么样子，他们未来各行各业都能够满足这种个性化的定制需求给消费者吗？ 嗯，这个问题其实很多的那个生产者在思考，因为从消费者的角度他来考虑的话，更多的就是说你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样与众不同的体验。其实每一个消费者都希望商品是为他自己所定制的，但是原来的话呢，我们知道就是这个生产过程是受制于一个规律，就是叫规模经济嘛。 对， 我做的越多越便宜，这个特别好理解， 而且做的是一样的东西， 做一样的东西，我做一本书也好，做一件衣服也好，如果我同一件衣服我做特别多的花色，每一个部位都不一样的话，可能消费者是开心了，但是这件衣服可能特别的贵。 对，比如说你这本书啊，我们觉得还不错，但是有一位老先生眼神不太好 啊， 他想看字儿大一点的， 嗯， 那不就没有啊？ 对，那 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摆在新零售面前的一点。现在我们提一个概念叫做 C2M,C 的话呢就是消费者、M 的话呢就是制造。也就是说消费者，比如说您刚刚提到那位老先生，他提出一个需求，我希望书的字号给他大一点。那么原来的话呢，消费者是被动的去接受商品，他是没有办法逆向的把他的需求，尤其是个人的需求给他传递到生产端的。新零售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趋势跟一个想法， 就是送一个放大镜， 可不可以送一个放大镜给消费者，就是你把这个放大镜本身不是用来看书，我给你定制一本字号更大的书，这个放大镜跟这个书可能以后就配搭给你一起卖啊。当然这个想的比较的机械一点，很可能是他可以定制一本书。我们前面那个陈波提到了，就是这个物理数据二重性啊，电子书它是可以放大字号的，是不是？ 嗯， 您想看大一点，您就把那个字号给它调大一点。那么未来的话，我们看到在某一些领域，比如说最典型的服装行业， 嗯， 已经开始试水这一种叫大规模的个性化定制。那么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其实也对应于一个规律的一个改变，我们称之为范围经济。范围经济怎么理解呢？就是原来我生产一种东西是做的越多越便宜越经济。范围经济提出来的东西是我同时做五个东西，做六个东西，做很多很多的东西，我做的品类可能在一定范围内越多我越经济。这样子大家是不是感觉很难想象，怎么可能我做的东西越多我的生产成本越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很难想象这一些模式。 我能想到的就是乐高模式。 哎，乐高模式是吧？ 就是它生产很多的组件，然后这些组件呢，挑三个，挑三百个是一个房子， 嗯， 再挑两百个可能是一个什么学校， 嗯， 它就是生产很多很多的配件，那么这些配件的组合总能够满足不同个性化的需求。 对，主持人一定是看了我们这一本书了，因为我们当时就提到了，就是 我也买，老买。 对对，如果说我们消费者的需求是无穷无尽的，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那么从数学原理上的话，你很难是提供无穷无尽的商品给到每一个消费者。但是我们可以数学上用排列组合的方法，就是乐高嘛，我们生产一些功能的基本单元，我再把它搭起来，最后的话呢就可以做成消费者满意的这一点。但是还有一个这个模式，我们在书里也提到了，就是有一种生产资料啊，它是不受制于我们真实的物理环境的一个限制的，它就是数据。 嗯， 我们比如说我们做一件衣服，你的布料用给这件衣服，你就没有办法用给另外一件衣服。但数据不一样，我消费者的这个身体的数据你可以拿来去做衣服，你也可以拿来做裤子。而且数据还有一个特别神奇的点，就是用的越多越好用越经济。这个其实就是范围经济的它的一个基石，就是正是因为我们说的物理数据二重性，数据大规模的采用，导致我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里头多了一个数据，然后我们整个的经济规律呢也就慢慢的从这个单一的规模经济向这个范围经济给它做了一个转变。比如说，我不知道主持人你有没有留意到，我们现在周围的这些 shopping mall 商业综合体里头，越来越多的买手店、生活馆，就是我们卖单一品牌的这种商品的店，它慢慢的被这一些围绕一个人群，我解决你各种各样需求的这些店给它取代掉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因为我人群的数据它其实就是符合范围经济的，比如说围绕妈妈的这个母婴的这样的一个人群，我可以卖食品给你，我也可以卖衣服，我也可以卖尿不湿，但是你本身的这个数据在我这儿，我用的特别特别的好，那我把它逆向的传导到生产端以后，我同时卖多种的东西，无论是从我的生产上，我可以共用一个品牌的品牌效应，还是从我的流通的这个营销上，我都特别特别的经济，都比我单纯开一个卖奶粉的店可能会更加有这个竞争力。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范围经济。那么个性化定制啊，可能还有一些消费端都还没有看到的，就是我们合作的一家的技术公司，他们是港大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他们做了一款的这个引擎的一个平台，就是拿手机啊 对着你的正面侧面拍几张照片， 嗯， 然后瞬间就可以读取你身体的这个各个部位的这个数据， 就你人体的三维图就出来了， 三维的图就像那个科幻电影里头一样给你扫描出来了。这个有什么用呢？它就把它逆向的给它提供给那些服装的生产的那个企业，然后服装的生产企业每一家以后门店它都可以做定制。就据传现在国内比较大的那几家服装公司都在跟他们谈，以后的话可能就不需要我们的一个老师傅给你去量体裁衣了，每一个店员你逛店的时候拿手机对你扫一扫，然后过几天的话就可以有一个定制版的这样的一个衣服给到你。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在某一些特定行业率先开始用起来，但是其实也会有一定的难度，难度其实不是在我们消费端这一边，在生产端，我们还有一个跟新零售特别火的概念，就是物联网。因为你要把这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能够生产，把它拼成一件衣服的话，你要求机器和机器能够对话，假机器跟乙机器说，诶，哥们，你帮我把这个衣服给它裁成这样的一个形状。那这一些其实是需要我们国家提出来的这个智能工业物联网整体的这个水平上来了以后，它才能够真正实现我很经济的把一个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的做出来。可能那个时候连书这样的产品我都可以给不同的人，我有签名，有你的照片，比如说我读者的照片给它印上去，老先生可以看得更大一点，这个我觉得很快就可以实现的，如果印刷厂能够做到物联网的这个属性。 我补充一下， 嗯 嗯， 刚刚上个月我去杭州参加那个叫云溪大会嘛， 嗯， 就在两年前马云讲了，他讲了五星之后他重点讲新零售，今年他讲什么？ 新制造 、嗯、就是刚才所说的 啊、 哦、因为你需要这个， 所以这块的转型正在发生。 对，正在发生。 嗯，前面就是如果要定制的话，厂家要接这个单的话呢，我感觉就是除了我们生产足够多的配件灵活组合之外啊，还需要的就是他要掌握比较大量的数据啊，比如说我要做衣服是吧，我肯定要需要很多消费者他的这种身体的数据，要不然的话呢，你说你就要这一件衣服，我就哪怕机器已经非常智能了哈，它能够根据一个人的这种身体的不同的这个尺寸来进行量体裁衣的话，他做这一件衣服他也划不来啊， 对， 是吧？那也就是说，所谓的个性，个性多的人，同一种个性的人在一起，这不也就成了共性了吗？就像您刚才谈到的母婴群体，它是个性吧？它和我们三位先生在一起，那是个性，但是和很多的妈妈在一起，他们又是有共性了。同样的，老先生需要大字版的这个报纸，大字版的书也好，但这样的老先生也很多呀。那么这一些老先生在一起也就成了所谓的共性了。那所谓企业它需要拥有很多这样的数据啊，这个前提就是要采集到 数据就资产了，对未来来说、 哦、是。再有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种机器的这种智能化， 是 那我们是举了几个例子哈、啊、比如说在这个服装业哈，或者说在其他领域，那其他的行业是不是目前能够玩转这个领域的还不多呀，在个性定制上面。 慢慢的很多的这个行业会往这个方向发展。为什么有些行业还不做呢？ 嗯， 是因为本身可能消费者他还对这一块的需求没有那么的敏锐，或者就像您刚才说的，他可能更多的是围绕一个共性，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另外的主题，比如说社群，它就是围绕一个共性的这样的一个具体。因为虽然我们新零售有很多的一些玩法一些概念，但是本质上它是一个商业的行为，它不同的行业如果有一些从商业上它来说更加有前景的话，它可能暂时还注意不到这个 C2M 的这种。因为老实说，我去做内容，我去做品牌，或者是我去做新零售其他的方面啊，它可能比这一块更简单一些，因为这一块涉及到生产，涉及到很多的固定资产的这样的一个升级，它会更加重一些。 对，就是因为不同的行业，有些行业我从收入模型入手，我做高价格不就完了吗？有些行业呢，我发现价格很难，这个行业那我就什么，我要把成本啊，我获客成本各方面要降低，所以它不同行业会选择 不同的切入点， 不同切入点，这个它不可能说很理想化，我一下全推，这个不经济嘛， 对， 不经济， 它都会从 我们这个书里头提到，可能有很多的你的那个商品的策划呀，我们内容化呀，品牌 IP 化呀，社交电商啊， 都是点， 都是点，你企业不可能都做，你得选一个，你又有资源，你这个 容易突破的， 又容易突破的， 对对， 全面发展肯定是全面平庸，你肯定要找一个特长，成为这个特长生。 是是是，现在这些年很流行一个词儿叫单点突破啊，不管是。大的这种巨头传统企业啊，还是这种新兴的创业公司。那接下来我们来谈谈这个商品的内容。根据你们的理解，就是在新零售时代，每一个商品都是有内容的，不是说这个酒白酒它的内容就是那个液体啊，这个家具它的内容就是这个它能装东西啊，它是什么料子做的，衣服啊，不是这个内容是吧？ 是，内容这个主题特别有意思，我也很喜欢聊，因为消费端的主题，它聊起来的话，就大家更容易接受，也更感兴趣。内容是什么呢？我们先给它下一个定义吧。内容其实就是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内容怎么样运用到我们新零售的场景里头呢？我套用一个现在特别流行的词，叫做种草。这几天我们应该是大家打开朋友圈，应该会被某一个品牌这个刷屏，我就不指名道姓了，就那个吹风机的黑科技的品牌，原来是做吹风机的，它最近出了一个卷发棒，卖的特别贵，大几千三千多，然后女朋友老婆可能说，诶，要不然给我买一个吧，或者是这个叫种草，那我们怎么样会被这样的东西给种草呢？你可能现在这个东西都没出来呢，现在商家也没有卖呢，有几个人能够拿到手上？那我们看到商品，它原来就是你的物理的那些实实际际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功能属性，以及说我的售前的服务、售后的服务，这个我们把它就概括为商品。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把内容加进去了。那种草最典型的一点就是，你既没有享受到它的功能，你也没有享受到它的服务，你就特别特别想要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你接收到的其实就是信息。那前面我们提到，为什么说物理数据二重性是新零售最本质的规律，这个也是相关的。我们这么看重新零售的内容，甚至我们跟很多我们的合作方说啊，赶紧去布局内容，赶紧去做内容，因为商品的三大属性，功能、服务和内容里头，只有内容是信息，它是数据化的，就好像一个特别轻盈的这样的一个小鸟，它可以在信息世界里自由的一个流通。以后的话，可能很多的消费者他都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就能够接触到你的商品的服务跟功能，但是他能够接触到你的内容， 就是这个商品身上赋予了某种东西， 对， 它的上面可能有一层光环， 是， 或者是它代表了某一种身份啊，流行或者是文化， 对 啊，或者是某种期待，某种心理的这种需求，等很多很多，总之是个信息，是吧？ 是 啊，那这个听起来有点玄乎啊。 我就举一些例子， 那怎么才能够玩转这个内容？ 怎么玩转这个内容的话，我们先可能要对内容做一个拆解。我们先来举一些例子，哪些是内容啊？我这边举的是一些特别极端的例子，就是它的功能跟服务可以忽略不计的。前两年就中国有嘻哈特别流行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潮牌就特别的火 ，Supreme， 可能很多的那些年轻人都喜欢把那个红字的那个 Supreme 的那个衣服。因那个衬衫或者是我的那个潮服上面有这个衣服，之前出了一个很搞笑的东西，就是他们有一款产品是一块砖，就真正的是一款砖头啊，就是我们砌房子的砖头，然后上面印了那个 Supreme 的这个标，卖2000。那你觉得它有功能吗？它有服务吗？没有，它有的是什么？是内容。因为你把那个砖买回去了以后，你其实消费的是它那个这个布基的这样的一种街头的文化，这是我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您提到的符号的这个属性， 这是一种自嗨的表现， 自嗨的表现。第二点，我们都吃水果，那可能有一个水果品牌，大家都知道，就是褚时健老人的这个褚橙，是吧？那我可能都是橙子，你说你的橙子好吃，我说我的橙子好吃，我在短时间内不去看详情页，不去看广告，我很难去辨别。但是就有一些人，他愿意花更高的价钱去买褚橙，因为他的信任背书在这个地方，他也为这个褚橙附加了一个企业家精神这样的一个符号的一个属性。陈波提到了喜茶，当时就网上在开玩笑说，要不然我们做一个丧茶吧，我们就是做这种丧文化的丧茶。 不是上海不会 出来过一段吗？ 对，他就真的就出来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所以我们看这些例子的话，就是典型的我就做内容，我就经营好商品的内容，那我也可以打出一片的一个天地。而且我们现在看很多大的一个趋势，我们看零售，我们离不开淘宝是吧？ 嗯。 我们看电商，淘宝它有一个培训淘宝商家的一个板块，叫淘宝大学。淘宝大学呢，原来可能是教商家怎么样啊，我怎么样打广告啊，怎么样卖货啊。现在你在上淘宝大学看，它有一个新的板块叫内容营销。专门就教这些商家我怎么样给商品赋予内容。然后呢，现在内容营销的一个重镇小红书， 嗯， 咱们三个大老爷们在这儿可能不一定会玩这个啊，但你回家问问你的这个太太，问问你的女朋友，这个他们上不上小红书，小红书上就满世界的都是在种草，都是在经营各种各样的内容。而且对于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他是创业者，我就说一个我朋友就是内容创业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他们两口子呢，原来是做这个自媒体的 啊， 他可能就是做旅游的自媒体，我去各个地方玩，然后我写这个文章， 嗯， 特别的有意思，那我原来的收入就是广告啦。那现在的话呢，他们就开始改行做内容电商，做零食了。原因是什么？他们当时在做这个旅游的时候，发现各地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可能他没有把它变成一个食品，就是叫土特产， 嗯， 可能包装呢也土土的，然后当地有，然后很多旅完游以后就给他带回去了，但是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流通。他发现了这个商机，因为他写那个旅游文章，写着写着消费者就读者就问他，哎呀，这个东西看起来真好吃啊，那在哪有买啊？所以他们做了一个什么事儿？他们把这个食品的供应链给他整回来，我重新包装，我贴一个我自己的品牌叫 Wayback，然后呢我设计成符合这种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调性的东西。同时他们用他们最擅长的这种内容打法，他写了很多很多的文章啊，然后来描述这个东西是怎么生产起来的呀，它有哪一些故事呀。然后消费者，尤其是他们那个人群的消费者，就看着这个文章就特别想买这个商品， 嗯，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食品也不是他自己做的，然后流通的环节呢也不归他，都是物流在送，但是仅仅他做好了内容这一点单点突破，他就做成了一个一年之内能够销售几千万，然后拿了几千万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就是新兴的一个新零售的一个玩家。 我听你刚才这么说啊，这个不管是吹风机啊， 嗯， 还是这个卷发器啊，还是什么零食啊等等，它其实背后啊， 嗯， 都有一个大家认的东西。 对， 可能是这个牌子， 嗯， 可能是这个明星， 嗯， 也可能是他们耕耘了很久的这么一个自媒体的公众号， 嗯， 就是因为有了前期的一个信任， 嗯， 啊，背书。然后他们在此基础上再开发出一些新的东西， 是 带上了大家对于他们原来的那种固有的好感， 嗯， 于是， 嗯， 来新品也容易起飞， 是， 所以前期还是要把你原来的东西做好，不管是你的商品也好，或者说你自己的这种，你的服务也好，还是你的为人也好，总之你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你生产的是一个很靠谱的东西，大家用了之后呢，觉得感受还是不错的。 嗯， 接下来 说就人设不能崩啊， 对，是吧？ 对， 啊，接下来你在这个领域里面附加一些内容 是吧？内容它这一块呢，它起到的是一个杠杆跟放大的作用。 嗯， 也就是说，一个好的产品通过内容可以快速的被消费者接受，或者是说很低成本的被消费者给他接受。 嗯， 但是一个差的产品的话呢，你特别高的一个期望也可以快速的被消费者所唾弃。我们看餐饮领域有很多的网红的餐店，就像您刚刚说的，有一些迅速的又开不下去了。我举一个例子，就抖音上特别火有那个网红的一个冰激凌，就你吃了那个冰激凌可以嘴里头冒那个气啊。后来的话呢，就发现说第一个味道很差很难吃，第二个呢，有的医生就建议说不要吃那个液氮，对于口腔啊都有损伤，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快速就死掉了，现在可能那个冰淇淋就卖不下去了。所以我们会认为说产品它是一个核心，我们是通过内容附加了产品的一些更多的一些属性，让它更加好的被消费者接受。然后呢，我总结了一下，内容可能有这么三个作用，就是什么样的产品适合做内容啊？ 要么的话呢，就是特别同质化、特别简单的产品，比如说矿泉水。 嗯， 你矿泉水，你消费者很难辨别假矿泉水跟乙矿泉水它有什么的不同。但是你赋予了内容，我们看到很多的品牌说我是从长白山打上来的，我的瓶子特别的漂亮，像工艺品一样。那么消费者会因为喜欢你的内容去购买这样的一个商品， 嗯、 所以它提供的其实是一个符号属性。就像我刚刚说的 Supreme 的砖头的那种，砖头是没有价值的，我给你一个符号的一个价值，你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去放大你的符号的一个价值。那另一块商品什么适合做呢？就是复杂产品，典型的像我们原来说的葡萄酒，像现在比如说精酿啤酒，那有一些这些商品呢，它很复杂，你不教育市场，你不引导市场的话，消费者是很难在短期内能够接受到这些商品好在哪里。 嗯， 所以你必须要提供大量的内容，和消费者一起把这个东西经营成一种文化，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一起学习。 嗯， 那中不溜秋的商品怎么办？它既不复杂，它也不简单。那么可能这个内容发挥的作用就是一个信息对称的一个作用。我内容写得好，比如说零食的话，我可以消费者更快的知道好的零食它跟差的零食在选品上，在用料上它有什么样的不同。 嗯， 那你原来可能需要大费这个口舌解释的东西，我通过优质的内容能够快速的为消费者给接受，那这也是一个点。 是，我这两天看微博啊，那个中间的广告老弹出来， 嗯， 一个女孩和她父亲合影， 嗯， 卖酒，嗯，说我们这个酒，那，嗯，承诺啊，已经存了五年了，在洞里面存了五年。那其实这也是一种刚才你谈到的内容哈，啊。我们今天节目即将结束啊，我特别也想问问两位，你们认为什么是新零售进化论路上的这个敌人？ 嗯 啊，我看日本现在有一种趋势，就是年轻人觉得我用最普通的差一点也没有关系， 嗯， 啊，我没有什么欲望， 嗯， 低欲望社会。 我对你们认为什么是新零售的敌人呢？我们还有一分钟。 嗯， 这个问题你们有考虑过没有？ 我更觉得还是来说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就是说，就大多数成功的企业都有路径依赖。 嗯， 我原来这么走是很成功，像茅台，那我不会去轻易去改变自己的成功的路径。 嗯， 那所以来说，我觉得在这条路上来看，真正以后会崛起的，应该很可能都现在不存在，或现在并没有升起来，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路径依赖。 嗯， 我觉得始终来说，思想有多远大，这个世界能有多大 啊，哦？你认为新零售的敌人就是固步自封？ 嗯，我觉得还是这个 啊，不接受新鲜的事物。 谢谢 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帮团，大家有兴趣呢，也可以找书来看看。 嗯， 变化正在我们的身边发生，把握住他们，也就是把握住未来。接下来是北广购，明天再见，谢谢。 金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你在那个世界还好吗？ 还好吗？ 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的接力。